开，哭着求我留下来，终于看开，爱回不来，我们面前太多阻碍，你的手却放不开，宁愿没出息，求我别离开，终于看开，爱回不来，而你总是 下天空就要变成红色，看着太阳一点点还剩下半个，那种感觉还在不在，我也快颠倒了黑白，面向左边一看就不是因为争吵了过后，切蛋糕不是因为你的生日刚过，只是记忆空了一块，你怎么还不来涂改，我以为你把这边更精彩，你不要说话太坦白，搞得我心里好悲哀，再不怎么样好歹也是一场爱，你不要说话心。